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94集，妖狐之说上。进了院子，一路往里走，展昭只想给白玉堂写个福字。这院子那叫一个白呀，沙地白的，花卉白的，墙壁白的，廊柱象牙白的，台阶汉白玉的。 你这么走不会踩个空摔沙地里吗？怎么都是白的？ 展昭一脸嫌弃地看白玉，白玉堂似乎还挺不满，看了看展昭。 草和花叶子都是绿的，屋顶也不是白的。 展昭嘴角动了下，继续一脸嫌弃地找房间。 我住哪儿？ 不用找了，我院子里就一间房。 说着，白玉堂带着展昭他们穿过长长的白色走廊，到了一座小楼前边。出乎众人意料的，这小楼倒不是白色的，是和一棵参天的大树造在一起的，悬在半空中。小四子仰着脸看着树冠像伞盖一样打开。 哎呀，这棵是什么树啊？好大好大。 这棵叫红叶楠，等夏天会开火红色的花，花瓣会落满整个院子，那时候院子就不白了，好看得一塌糊涂。 展昭望了望那结构复杂又十分精致牢固的树屋，果然白玉堂对这方面很精通，够别致的。 上去坐吧。 白玉堂顺着一旁的木头楼梯上了树屋，众人都跟进去。没一会儿，月牙和陈心捧着点心和酒上来了。展昭在树屋里环绕了一圈，发现里边还有两层，下面一层是会客的，很宽敞，上面一层是卧室，大床可以看星星和海景。 这耗子也太会享受了。 有大船。 小四子趴在窗边看海景，一眼看到了远处缓缓驶来的一艘火红色大船。展昭仔细打量了一下， 那不是火凤堂的船吗？ 往陷空岛来了吗？ 他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 只见火凤堂的船刚刚一靠岸，船头一个红色的身影蹦跶了起来，正是林业火。也亏得他隔了大老远都能看到小楼里头的展昭和白玉堂。只见这位火凤堂的当家人，江湖上数一数二的高手，边蹦跶边对白玉堂嚷嚷。 喂，新白的，咱俩还没完呢，夺猫大战还没有结束，爷上陷空岛跟你抢猫来了。 白玉堂眼睛微微眯了起来，展昭就觉得眼皮子直颤。 差点忘了这茬。 卢芳对林业火很客气，毕竟远道是客，而且他与柳寒星似乎早就认识，往里请众人。白玉堂有些纳闷，卢芳还在西边准备了院子，似乎早就预料到林业火他们会来。 说起来，火凤堂的人为什么都来了中原？应该不会只是林业火来找人比武这么简单吧？ 说话间，外头有人进来，是四爷蒋平。蒋平进了小楼，就问白玉堂：“ 玉堂，一会儿要到哪儿吃饭去？”到芦苇荡吃海鲜吧，那有新捞上来的牡蛎、海刺来，还有几只大花蟹。 白玉堂还没来得及答应，就见展昭抱着小四子，睁大了一对晶亮晶亮的眼睛瞧着他。 牡蛎和海刺呗啊，大花蟹是什么蟹啊？ 白玉堂对蒋平点了点头。 好， 我让老三打架子去，牡蛎烤着吃。哎，两位老爷子，喝点黄酒还是烧酒啊？ 烧酒好些。 蒋平乐滋滋要去准备，白玉堂叫住他：“ 四哥，林业火来陷空岛干嘛？ 不说来跟你抢猫吗？” 白玉堂望天，蒋平也不逗他了。 大概半个月前啊，林业火就派人来给大哥送了封信，说想来拜会。 他们有交情？ 柳寒星和大哥早就认识，不过交情不算太深。哎，不过信上写了啊，说有些事情想要找我们帮忙，所以才来打扰。具体啊，一会儿大哥跟他们谈。 蒋平摇着一把小扇子，摸着一缕胡须。白玉堂点了点头，虽然不确定什么事儿，但是松江府附近乃至海上这一片基本都是陷空岛的管辖，江湖人来这里办事，如果需要帮忙或者问一些消息，也都会来找卢芳，不算怪事儿。安顿妥当后，众人都去了芦苇荡。芦苇荡里头搭了好大的烤架，上边一排一排都是牡蛎、鲍鱼、扇贝之类带壳的海货，新鲜烤出来，香气四溢。公孙正教陈星他们做特制的蘸料，月牙带着一群小丫头摆开了桌椅，热水温酒。此时小风阵阵，芦苇荡里白色的芦苇一片片浪花般摇曳，看得众人是心旷神怡。展昭等人坐下吃饭，卢芳带着林业火他们也来了，林业火蹭一下到了展昭身边坐下。展昭看看他，林业火四周围瞧了一圈，见赵普正抱着小刺子吃海刺猬，公孙在和赵家军其他几人边吃边烤。 那哑巴呢？ 你说邹良？ 展昭捧着一个小胳膊粗细的螃蟹腿，正在感慨生活的美好，听到林业火问就答了一句， 他用了药睡着了。 切，真没用。 林业火撇撇嘴，身边诸葛夫人给他递了个螃蟹腿过来，林业火蹦了起来，盯着那巨大的带刺的螃蟹腿。 咦，这什么东西啊，长得好难看啊。 这是螃蟹，你个没见过世面的土爪梨。 正掰一个扇贝的萧良无语地瞥了林业火一眼，边说视线边往不远处小四子身上溜达。 哎，你瞧人家好几眼了，想找人玩就主动点啊。 萧良身后三奔逗他，萧良搔了搔下巴颌，这时就见小四子跑过来了，手里拿着个小碗，里边有蘸料，还有几块黄色的海刺猬胆。 毛毛尝尝。 小四子端着小碗到了展昭身边，爬上凳子，展昭挑了好大一块蟹肉给他吃，又去夹了块海刺猬胆放到嘴里，随后一捂嘴。 嗯。 呛吧， 又呛又好吃，美味啊。 那边林业火闭着眼睛吃了一块螃蟹肉之后，突然睁开眼睛叼着筷子赞叹。 虽然长得好丑，但是味道不赖啊。 要不要试试海刺猬？ 素清放了个黑不溜秋全身刺的海刺猬到他眼前，林业火一捂嘴。 好丑啊。 海参呢？ 罗子木觉得海参烧得不错，就端给林业火下酒。林业火看了一眼，往后一仰，从凳子上摔了下去，惨叫。 虫子。 萧良无视摔下去的林业火，挪了挪屁股到他的位置，挨着展昭，确切地说是挨着展昭身边的小四子。 我叫萧良，你叫什么？ 我叫小四子。 小四子一听就是小名，我小名就叫小梁子，你大名叫什么？ 这时公孙拿着一个大海螺走过来给展昭，顺便回答萧良的问题。 叫公孙锦。 哦，锦儿啊。 萧良叫了小四子一声，小四子愣了愣，随后面孔红扑扑，第一次有人这样叫他。萧良瞧着小四子圆滚滚的脸蛋，自己面孔也红扑扑，身边众大人都觉得有趣，哟，俩小孩找到玩伴了，貌似还挺害羞。 林业火从地上爬起来，翻上凳子坐着，见赵普也过来，拿着一个形状特怪异的蚌壳，问蒋平这玩意儿怎么吃。 赵普，这小孩你要不要？ 林业火边说边戳戳萧梁，赵普拿着扇贝翻来翻去在手里把玩，看萧梁， 你要就帮着带两天，让他跟那团子做个伴。 林业火用筷子小心翼翼地戳了戳一只虾，虾动了动，惊得他赶紧收回筷子。小四子眯起眼睛， 谁是团子？ 你大老远跑陷空岛究竟来干嘛的？ 白玉堂实在忍不住了，展昭这会儿什么都顾不上，吃的太多了，而且各种美味，没有嘴闲聊，只有空睁大了眼睛看林业火，听白玉堂问出想问的，就顺着意思点点头。众人都不禁感慨，展大人心真宽。而林业火难得收起了玩闹的心思。 是真有点事情，松江府也闹狐狸精了是吗？ 也之前有别的地方闹过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